参加国际金正日奖授予仪式的外国客人访问了万景台，他们还参观了第21届金正日花节展会和科学技术殿堂。